攻读若苏厄书第十八章。这地方既然已被征服，以色列子民的全会众就都聚集到示罗，在那里竖起了会幕。以色列子民中还有七个支派没有分得产业。若苏厄对以色列子民说，你们迟迟不去，承受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赐予你们的土地，要到什么时候呢？你们应由每支派推选三人，我好派他们去走遍全境，按照各支派应得的产业化成图样，然后回来见我。他们应将那地分成七份，犹大保有自己在南方的土地，若瑟家族保有自己在北方的土地。你们应将这地划成七份，把图样带来见我，使我好在这里与上主我们的天主面前为你们抽签。利未人在你们中间不应有产业，因为上主司祭的品位就是他们的产业。至于加德、勒乌本和莫纳协半个支派，在约旦河东岸已分得了产业，那是上主的仆人梅瑟分给他们的。这些人准备出发时，若苏厄吩咐这些去绘图的人说，你们去走遍这地画成图样，然后回来见我，我要在示罗与上主面前为你们抽签。这些人就去走遍全境，将所有城市分成七份写在书册上，回到示罗营中呈给若苏厄。若苏厄便在示罗与上主面前为他们抽签，在那里按照他们的分法将地分给了以色列子民。本雅明支派按他们的家族抽签分得的产业是在犹大子孙和若瑟子孙中间，北面的边界起自约旦河，沿耶里哥北面的山坡往上至西面山地，直达贝特阿文旷野，再由此经路次，沿路次即贝特尔南面山坡下到阿塔洛特阿达尔，与在下贝特河龙南部的山相接。西面的边界由此转弯折往南方，由贝特河龙对面的山向南折，直达犹大人的克里亚特巴尔，即克里亚特耶阿林城，这是西界。南界是从克里亚特耶阿林的边界起，向加金伸展，直达乃费托亚水泉，由此往下直达位于勒法因平原北部本西农山谷对面的山脚，然后往下经西农山谷下至耶布斯人山腰南部，直达洛格尔泉，由此转北出舍莫士水泉，直至阿杜明山坡对面的格里罗特，再下至勒乌本人波寒的磐石，由此经贝特阿拉巴对面山腰的北部，直下到阿拉巴，再经贝特和格拉山脊向北，止于沿海北端约旦河南口，这是南界。东边以约旦河为界。以上是本雅明子孙按照家族分得土地的四面边界。本雅明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城市有耶里哥、贝特和格拉、厄莫克克妻子、贝特阿拉巴、泽马拉因、贝特尔、阿威、帕拉、敖菲拉、格法尔阿摩尼、敖弗尼和格巴，共计十二座城和所属村镇，基贝哄、拉玛、贝洛特、米兹培、格菲拉、摩扎、勒底、伊尔培尔、塔纳拉、泽拉、厄勒夫、耶布斯即耶路撒冷、基贝亚和克里亚特伊阿岭，共计十四座城和所属村镇。以上是本雅明的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